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今儿呢，论论跟宋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北京的冬天啊，这个北京的冬天咱们都玩什么呢？论论是地道的北京人，说一说你小时候北京冬天都玩什么呢？ 北京冬天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我咱们这个也不太这个清爽，是不是因为这个等于气候的问题啊？全是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感觉现在的冬天和我小时候北京的冬天，哎，那个味儿，相对会差了一些。 什么意思呢？咱们细说一下。 细说一下哈，就是记得当时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就是八十年代没什么印象了哈，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雪特别多啊，而且 雪大， 对，雪大，而且冬天的气温呢，感觉比现在是普遍是要更冷一些， 更冷一些 啊。你别看我们这个应该是今年年初哈，出现了一个啊，说是北京啊几十年一见的一个低温的天气啊，但是整个从冬天的降雪来看，我记得之前几年有几年北京几乎没有怎么下雪啊，有一年我印象很清楚，应该是在2013年还是2014年那个时候啊，对，北京一直在等初雪啊，就是所有人都在等，说这个冬天怎么不下雪，就感觉这不下雪这冬天味儿就不太正，一直等到了过完年或来的2月份才下了一场初雪，那个是北京冬天唯一的一场雪啊。其实最近几年我们看北京的这个雪下的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啊，所以呢一下雪大家都非常的激动，但是我小时候觉得那个时候下雪还是挺频繁的哈，冬天一片往往都是这种银装素裹啊，这个玩冰啊玩雪呀 啊小时候都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呢已经不是北京的这个冰雪哈，就是民间的这种冰雪运动的一个高峰期了，应该是在我们的父母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一阵儿，北京的冰雪运动，尤其是冰上运动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高峰。我记得去年做节目还邀请咱们也是一位这个冰球的老前辈哈，来聊过，说北京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这个冰雪运动，我们第一反应都可能是啊东北。东北那边就宋阳家那边哈，那边说玩冰雪的， 我的老嘎 老嘎啊， 就住在那个头 啊，就那嘎啊，东北那嘎的，说这个玩冰啊，玩雪冰。其实北京玩雪倒是还好，但是北京就是滑冰啊，北京人喜欢滑冰是有非常悠久的这个传统的。 对对对，这个论说到这儿呢，咱们一些补充来说哈，确实是。这个应该说在国内最早玩冰球或者说玩冰上运动的应该是说从北京开始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是 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你说水平高和低，那还是要数东北，尤其是你看如果打冰球的话，佳木斯啊，齐齐哈尔啊， 是 啊，哈尔滨啊，那边是出这个叫做高水平的冰上运动员，但如果说大众基础，绝对是从北京先开始的。 是啊， 你这事儿其实还在可以往前倒，大概应该倒到1950几年，当时北京应该是这个全北京是建立了第一个室内的冰球馆，室内冰球馆当时就是在首都体育馆， 首体 室内这个冰球馆， 是， 那建立了室内冰球馆，当时是。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跟这个打冰球的爱好者他们聊天哈，那会儿在这个手体里边没有扫冰车，就是拿什么扫呢，就是因为你滑冰滑时间长了不就那个冰就不行了嘛， 对， 拿那个大扫帚就是拿大扫帚，拿大扫帚去扫那个扫冰， 挺艰苦的啊， 就反正那会儿没有嘛， 是 扫冰，那再浇水嘛，浇水之后然后再冻成冰，就是第一个室内的冰场，就是在咱们北京，就是在北京， 要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台扫冰车， 嗯， 也是在北京， 也是在北京， 就是在这个室内的首体这个冰球馆里面有了第一台室内的扫冰车，当然也是进口的这个扫冰车。所以其实北京的叫大众的冰上这种基础， 嗯， 确实是有历史。 嗯，对，尤其啊，我印象很清啊，我小印象很清楚啊，小时候这个我爸啊带我就上冰，冬天一般都是上冰， 嗯， 那个时候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室外的这种冰场， 那当然了 都在开放， 比如说呢。 什刹海啊，什刹海当时应该是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好嘛，比较居中啊。什刹海当时最多的。我们现在看冬天什刹海，上冰的人还有很多哈， 有很多。 对，当然我小时候呢不太喜欢滑冰，就坐那种小冰车 啊， 前面拉着前面拉着你走哈，前面一个人滑，拉着后面那小车走。一般都是什刹海当时一片，然后 你小时候没玩过那冰签子吗？ 冰签子也玩过啊， 就是坐在冰上自己拿手里拿俩冰签子往前戳着， 也有啊，那些都是这个小时候去玩的。除了什刹海以外，还有比如说，其实北京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哈，北京这个城区内的这几大公园，有水域的公园， 陶然亭、 紫竹院、 嗯， 包括北海、什刹海，就是有水面的这些公园，那个时候都是天然的公共冰场，而且那个时候人特别多啊，真的是到了冬天跟下饺子一样，就跟夏天进游泳池那感觉似的。 是 啊，那时候真的特别多。而且刚刚虽然说到了首体，其实首体跟紫竹院是紧挨着的嘛，就隔一条马路。其实那一片因为当时小时候跟我家那片住的也比较近，所以那片去的也比较多。那片其实是北京的所谓冰上文化还比较发达的那么一个地区啊，就很明显。我在这个之后哈，工作当中在节目里边也是采访过几个嘉宾，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分片儿的。你比如说有一片就发现打冰球的人， 嗯， 家里好像都是住在那一片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所谓地理位置啊，就是我们就说就近去玩什么体育项目，哎，这个还是能看出来。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打冰球的，包括从很早，就像刚我们说的，从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哈，50年代就开始打，一直到现在，带着自己的儿子辈、孙子辈都打。你会发现，哎，那一片好像在首体那一片就有这么一波人啊，都是在那一波，都是在那一片成长起来的。 对，其实今天咱们聊这话题，老北京的这个冬季运动啊，刚才一开始，论论跟孙杨就聊了，一个是北京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大的，开展比较早，而且室内冰场包括这些设施条件都是比较好哈。 嗯。 另外说到东北，其实东北的这个冰上文化也非常的好。 嗯。 东北叫坡冰。 坡冰。 什么叫坡冰？不需要有湖。 嗯。 操场硬地就行。 啊，直接泼水上面。 对。 嗯。 就是到了冬天的，像东北的那些学校哈，在冬天的时候就是画出一块地儿。 嗯。 但不能把操场都泼上，那你就太滑了。 嗯。 就画上那么一块地儿，然后在那个地面上就泼水， 嗯， 泼水成冰。那冬天太冷了， 啊， 你想它晚上大概零下30-40度， 是， 白天的话也在零下这个都是零度以下，反正零下得几度，然后十几度，所以它也不会化。那不断的那个往上面泼冰，就泼水嘛，泼水成冰之后，像东北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地儿，就是东北的北边，辽宁还不算。吉林再往北，基本是在黑龙江。 嗯， 吉林的北边，黑龙江那边，它其实学生在冬天就是滑冰。 嗯， 啊，那个你小时候呢，还是条件比较好的。 嗯，比较 啊，比较好的，你有冰鞋。 嗯，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怎么玩吗？ 嗯， 我们小时候就是往那个鞋底上绑那个竹条。 哦， 就是一小竹条，因为竹条在冰上它那个滑得很快嘛。 嗯。 就是在鞋底下踩着那个竹条， 嗯， 在冰上滑，就是怎么都能玩。 嗯， 还有就是老人给小孩做，都是做的自己手做的那个冰车， 嗯，叫 DIY 的， 哎，对，现在叫 DIY，那会儿就是手做的冰车，几个木板， 嗯， 底下在木板底下钉上那个铁条。铁条算比较基础的，家里有条件的就弄那钢片， 嗯， 就是那个特别粗的那种铁的那个钢，轧钢，然后呢，在那个小车底下给它凿上两个钢片在底下，我们基本拿着那个冬天都是，几乎小朋友人手一个，都是家里边做的， 都是做的， 都是自己 做 的， 嗯， 不像现在你看咱们到那个各大冰场里边都是现成的那种塑料的哈， 对， 那会儿没有，都是自己做的，戴上手套就自己抱着那个。 冰车，自己坐的冰车，就都到那个公园的冰面上去玩去，一玩玩一天。 嗯， 对。 嗯， 很有意思。 是，对，说到这个冰鞋哈，当时其实也是，当时五十年代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听这个父辈们哈，包括一些前辈们回忆，说那个时候啊，说是这个谁如果说有一双自己的冰鞋， 有冰鞋啊， 那就是全冰场里啊最闪亮的那颗星， 对对对 啊，大家都会很羡慕，因为那个时候 海最亮的仔 啊，最亮的仔啊，十二海当中最亮的仔，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哈，包括冰雪产业这方面啊，还没有开始发展，那在国内基本是买不到冰鞋的哈，除非你是说从这个专业运动队啊，你有朋友认识，可能人家淘汰下来啊，两双给你穿。基本上那个时候说想买一双自己的冰鞋，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得从国外带，比如俄罗斯啊，那个时候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关系也比较近啊，有一些这个家里啊出差或者去俄罗斯那边能够带两双冰鞋回来， 俄罗斯的冰鞋 啊，然后说除非这个你要在国内想找一双这个真的是不错的冰鞋，特别的难，一般都是去那儿也都是 你说大概是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基本上到啊。九十年代的时候，国产的冰鞋就已经很多了， 就很多了。嗯， 当时国产的冰鞋呢，基本就是那个叫速滑鞋， 速滑，嗯， 就是底下是长刀，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滑过那个长刀， 嗯， 那会儿我们去冬天到公园里边租那个冰鞋，都是长刀， 都长刀，嗯， 几乎都是长刀啊，滑得很快，基本上那刀上底下那个冰刀都带锈， 嗯， 啊，他就每年冬天磨一下。叫开开刀，你这鞋开刀了吗？有没有开刃啊？开没开刃？ 开刃 啊！这边有一边在那磨，磨完开刃，去租那个长刀去划。 嗯， 长刀那个冰鞋啊，跟那个花样的鞋呢是完全不一样。 嗯， 我还穿过那个花样的鞋， 哦， 就是从长刀再租到花样。 嗯， 就是租不上那个球刀，那会儿球刀是很少见的，叫冰球的那个球刀。最常见就是长刀，长刀基本就是叫低帮鞋， 低帮，嗯， 花滑呢是高帮鞋， 嗯， 就是怎么说呢，长刀就是到脚踝， 嗯， 你需要把那个鞋带系得很死，到脚踝，一开始也不会滑，就是基本上你踩在上面没有人教，不像现在都有教练， 嗯， 就那会儿年轻小孩也都比较 就是自己耍去啊， 哎，对， 自己摸索 比较生啊，现在不像现在保护这么好，什么护具啊头盔啊这个什么都没有啊，上冰直接就穿一身厚衣服就开始滑， 是 基本你看脚都撇着的， 嗯， 就是那刀根本就脚踝你都踩的不是正着那种滑， 嗯， 但滑着滑着呢慢慢的哎滑出状态也就好了， 嗯， 正着滑然后再倒着滑， 嗯， 基本上就是冬天就自己完全就玩， 嗯， 除了速滑刀之外，再后来基本上就有了花滑刀。 花滑刀， 花滑呢，嗯，就是叫护踝那个脚踝那个就比较好了，它是高帮的， 嗯， 基本到你的脚踝以上你能系得很死，玩那花滑。花滑跟长刀又完全不一样了， 嗯， 就是它比较灵巧啊，比较轻巧，你可以在空中做很多动作啊。我说做很多动作，基本上你就最后啪在那个冰面上了， 嗯， 啊，所以那会儿叫冬天能够以到冰上滑冰当成叫做最奢侈的、最时尚的 啊运动 啊，一项 娱乐，其实像 一项娱乐项目， 嗯， 你都不说运动，你说能滑成什么样？就是你到那儿就跟现在看电影似的， 嗯， 你说能去趟电影院，那会儿你要能去冰上耍一耍。哎呀，那就是一种娱乐的方式。 对，没错哈，尤其是，这个再更远一点，这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还没有太多的这种娱乐活动啊，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呢，上冰也就是，就像刚孙杨讲的，最时尚， 最时尚， 最时尚啊。同样呢，也是参与人最多，因为这时候。冬天你也没什么地儿可去啊，不像现在，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唱个歌呀，一块儿去室内玩个什么剧本杀呀，最近特别火，啊，因为没有这种娱乐项目哈，也没有这种娱乐场景，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另外哈，其实，在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在北京的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当中啊，比如说很多这个王朔的小说， 嗯， 啊，比如说小时候看，这个都比较爱看一个电视剧，可能大家都已经叫《血色浪漫》啊， 嗯， 这个刘烨演的，包括前几《 血色浪漫》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啊， 哎， 这些影视剧作品，啊， 对， 嗯， 包括这个前几年的一部电影哈，啊，《老炮儿》啊，冯小刚， 嗯 《老炮儿》里边当时就有。 一段关于滑冰的那个场景啊，我记得那个电影出来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时九零后哈、啊，包括零零后，对于这种老北京这种冰上不是很了解，就专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冬天都去什刹海啊，说要去看看啊，这个北京冰上 是不是有一片野湖， 是不是有一片野湖啊，是不是有一片冰啊，去那儿滑一滑？哎，我觉得这些文艺作品当中，大家也可以去观察，其实有很多都是关于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叫老北京啊，但其实也不是特别远啊，离我们现在大概几十年之前啊，北京那个冰是怎么样？再有呢，有很多啊，当时年轻的这个小姑娘、小伙子，全是干嘛去约会去了？ 哎， 约会的也特别多。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时候冬天这种娱乐项目也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我们说啊，现在去一块儿去干嘛？一块儿去这个喝两杯啊，去玩个 什么 密室啊，对， 是吧？密室啊，看电影啊， 看电影， 环球影城也开了， 环球影城开了，对。也可以去 玩，这太多了，没必要非得到冰上去了。 哎， 但原来确实是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在冰上约会，甚至有很多就是这个青年哈，小姑娘、小伙子去滑冰，然后认识结缘，就冰上结缘，这样也特别多。因为当时真的是太就是滑冰太热了，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冰球的玩冰球的前辈啊，跟我讲。说他们当时，尤其是他们最印象最深的，其实并不是说在最冷，比如说三九天的时候，三九天的时候呢，大家每天呢都会去滑，因为知道这种室外的冰场，它跟我们室内的还不太一样。现在室内的冰场呢，我们是可以人工控制。你比如说夏天想去滑冰啊，也可以啊，它现在有这种制冰的这种技术。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是纯看天吃饭，尤其是刚过完年，天气开始乍暖还寒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是最难受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室外的就是这种冰面哈，他们有一个上冰的要求，就是他们要看当天的气温是多少。 嗯， 如果气温过高的话，就说明这个冰面它可能不是很牢固啊，上冰可能会有风险。所以当时呢，如果是每天哪天气温高的话，那么到时候门口会有大喇叭广播啊，今天由于气温高，冰场暂停营业。那个时候，基本就是过完年之后，天气开始有点转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一帮人每天啊一大早就过去了，在门口等着啊，就听那个大喇叭喊不喊。他说那个时候是比较煎熬的时候。如果说大喇叭喊了啊，今天由于温度过高，冰面暂停开放，那这一天啊，按他们话讲，就非常的失望，灰溜溜的就走了。 是，嗯，其实说到这个老北京的这种冬季的这个运动项目哈，它我们现在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嗯， 其实在北京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其实很早之前在冬天就有不同的娱乐项目，比如说之前我们在申办冬奥会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冰嬉， 是冰嬉啊， 冰嬉它不是说这两年才有的，这冰上的一种嬉戏活动，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活，它是一个，给这个帝王将相哈、啊，算是什么？算是一种演出的一种杂耍的一种方式。 对， 其实就滑滑嘛， 滑滑，嗯， 其实就我们现在把它变成花样滑冰， 是 花样冰。其实在那会儿的冬天，它就是给这个帝王来表演一个项目，冰嬉、 冰嬉。 那从给叫做皇室的表演项目，再到老百姓平时玩的这种娱乐项目，其实我们发现体育运动很多都是这样的一种转变， 嗯， 对吧？要不然就是原来的，你看从欧洲来的那种刑法的措施， 嗯， 要不然就是这个表演的项目， 表演项目， 最后老百姓都开始哎挺好玩， 嗯， 我们一起来玩这项运动， 是。 那也就是说，其实北京冬天的气象条件，它的地理位置， 嗯， 也就造就了在北京冬季运动项目当中，冰上运动是成为非常主要的一项， 没错。 刚才论论说的那个北京的冬天的这个天气条件， 嗯， 这几年也不是特别稳定， 对啊， 对吧？ 起伏比较大， 冬天叫暖冬啊，有的时候就又叫极寒，我们也不太知道究竟哪年是暖冬，哪年是极寒啊。这气象条件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从这个叫做历史资料的来看， 嗯。 北京冬天基本上还是要下雪的， 嗯， 如果不下雪，啊，其实就说明，按照原来的这个老话说，就年景不太好。冬天你不下雪，那怎么能行呢？ 对， 第二年肯定闹蝗虫， 嗯， 对吧？这是这个古时候说的， 是 你冬天不动一动是吧？第二年肯定闹蝗虫。我就想起前段时间，这个又在听那个咱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的那个评书，说的这个明朝当时候的事儿，说的明朝当时的这个明朝的有一任皇帝呢叫朱棣， 就是因为冬天看着为什么不下雪呢？ 嗯， 就处罚这个当时的这个气象官，有点就像咱们现在叫气象局或者是 搞天文的，反正 哎，搞天文的，搞气象的， 嗯， 就质问他为什么不下雪？ 嗯， 啊，这个最后说拉到这个午门外， 嗯， 停仗。我记得咱们做那个叫做主播约你来跑步的时候，当时跑故宫也跟大家介绍过， 嗯， 就是午门外边不是说推出午门斩首， 嗯 啊，其实午门外边是不斩首的， 嗯， 午门外边是处罚这个官员叫停仗打板子， 菜市口是斩首的， 哎，对了，你到了午门之外，如果说你停仗还不够，你再往前走，再推到菜市口那儿， 嗯 啊，就基本上就是这人就不行了， 嗯， 所以还有一个说叫午门过了有一个门。叫悔迟， 嗯， 就是 悔迟， 哎，悔迟，再后悔， 嗯， 已经迟了 啊， 就你要推到那个菜市口要去斩首了， 嗯， 因为就冬天不下雪， 嗯， 处罚这个气象官在午门外停仗，结果一不小心给那气象官给打死了， 嗯 啊，也有这段故事，大家也可以听到那个，所以说不是说明朝的故事，而是说其实你看几百年的时间，北京的冬季， 嗯， 它一定就是要下雪， 嗯， 零度以下就存在着大家用这种。啊，冰上游戏的方式，玩雪的方式， 嗯， 来度过整个冬天， 对， 作为一个娱乐活动一种存在。 嗯 嗯， 没错哈。 对， 就像刚刚苏阳说的，这个古时候哈， 古时候啊， 就我们就对雪有非常多。其实雪它也是一种寓意， 嗯， 啊，雪是一种寓意，我们都说叫瑞雪兆丰年。 哎， 啊，这个雪下的越大。啊，这个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啊， 嗯， 如果下一场大雪，银装素裹哈，啊 嗯， 一般来讲都会觉得，哎呀，不错， 嗯， 真不错，年轻人好。然后雪呢，又伴随着刚刚说到这个冰啊， 嗯， 有雪就意味着它气温肯定低嘛，到零下就会有冰。然后呢， 嗯， 我们再说到清朝的时候，还有这个冰戏哈，啊，其实这个冰戏也是一个，就是其实也是特别古老，就是我们从冰戏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现代运动的这个雏形。 嗯， 从冰戏当中，其实刚刚苏阳说这个花样滑冰，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现在从花样滑冰当中又衍生出来，比如说要队列滑啊。当然，队列滑这种它不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但是现在呢，我知道有一些的这个冰上俱乐部也在开展，尤其是对青少年啊，因为他们算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花样滑冰哈，这样的一种概念叫队列滑， 队列滑， 队列滑，其实跟这个 跟走正步一样， 哎， 队伍整个建制的表演啊，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的所谓的花游， 花游， 花游，花样游，就是你不止单人你的动作要做得好。而且你组队整体的整齐划一，整体的美观， 嗯， 也有啊。这个冰溪其实 左手一起跟我 左手画一个动作， 右手画一道彩虹， 哎，在地上画个圈啊，在地上画个圈，一块儿这个起来跳个三周半啊， 整齐划一 这样啊，这队列画。其实这个在冰溪里边其实也是存在的，包括冰溪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被大家熟知还是在文艺作品里边。当时这个《甄嬛传》热播的时候， 嗯， 就有好几段关于这个。冰溪的描写说大冬天了，皇上跟娘娘去干点啥呀，冬天有什么娱乐项目，他们也没什么好干的，冬天怎么着去看冰溪，就是这种冰上的表演啊，包括这种冰上的舞蹈啊，在冰溪当中啊，一边滑很漂亮又追逐，然后再跳个舞，其实它我觉得冰溪它有点像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示平台 运动会啊，综合性 的运动会啊， 对对对， 展示周啊，有点像这种感觉， 那论说的好，皇上娘娘没事了， 也没事干，冬天是吧？ 干点嘛呢？哈，来一场冰上运动会吧，是吧？ 嗯， 也挺有意思。这个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北京的冬季运动。行，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这一段时间里边，超级铁团都会集中来说一说啊，我们叫冬季的运动项目，也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声音回忆回忆冬季运动项目，也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冬季运动。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宋阳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围绕着冬奥会啊，很多节目都在做报道，冬奥的故事，冬奥的运动员，冬奥的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中国冬奥代表团也参加过很多届的冬奥比赛，在这些比赛当中也有过精彩的感动的瞬间和表现。那在今天的这期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中国队在各届冬奥运动上的一些表现，不过通过一些片段的精彩的瞬间也能够找到一些曾经的回忆啊。我们看一看曾经走过的痕迹，再期待一下未来我们即将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体育人啊，也是轻功的创始人曲怀。曲怀你好。 孙安好。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中国代表队在曾经的冬奥会上的一些精彩表现。 其实往届奥运会从大洋洋开始，2002年，咱们当然98年盐湖城市运气不太好，乔波姐是两块银牌，那时候其实她是具备冠军的实力 的， 对，大洋洋呢，是2002年两块金牌，当时其实是也是他一块是很正常的，两块确实很喜出望外了。如果硬实力真的够的话，比如说短道速滑，大家都说短道速滑犯规判了那么多，我相信虽然在韩国主场有过很多这样的过往啊，从汉城奥运会开始，到世界杯， 世界杯都算了是吧？ 这世界杯当年赢西班牙、赢意大利，对吧？进四强。就是大家都说有很多种说法，但是事实上短道速滑如果真正实力在的话，拿个两块三块都应该是正常的，比如说韩国的崔敏静，在他的第一项比赛中他就被判犯规出局了，决赛没成绩，他是要拿冠军的，第一项没拿到，后来人家按自己实力第二个项目拿到了金牌，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整体上 硬实力 还稍欠缺一点， 对，所以在速滑上确实如果具备硬实力的话那真是没得说， 对，而且就是硬实力，就是因为像短道这种项目500、1000甚至接力，1500无论个人还是团队赛，大家对很多的速度型选手来说真的是考验的不仅仅是耐力和能力，还有技巧和临场应变经验等等全都综合的一个能力比拼，所以归根结底真的是硬实力 啊，是速滑上啊。再说其他的这个中国项目，雪车雪橇的这个项目上， 对，而且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因为媒体更多报道，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雪车雪橇，四人的有舵的，两人的单人的都有，其实我更关注的是滑雪项目，雪上项目，对，比如说高山速降，比如说大回转，都有中国选手出现，包括北欧两项越野滑雪，都有中国的年轻的面孔出现，我觉得这是这个对这项目在中国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一个事情， 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现在依然，当然我们说是很多欣喜的地方哈，可是也有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选手参加的比赛，这个也有啊， 对， 说这个单板以及双板的竞技追逐，这个就 对 它不仅 障碍赛， 障碍就没有 追逐， 对，它不是说没有中国，是没有亚洲面孔参加， 对，对，这个呢，当然，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为什么会没有中国或者亚洲的选手参与，本身这项运动就发源于欧洲，然后呢，再传到美国，然后跟。有几个原因啊，简单说，第一个就是它的发源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普及性，因为这个普及性不仅仅是大家参与性，最主要其实还是场地的设置问题， 有没有地方可练可玩可比赛， 对，因为这个项目在滑雪这个项目在欧美已经很多年了，虽然在日本也很多年，但是亚洲的雪场以及中国的雪场还是以传统的雪场为主，比如说就像滑板，旱地的滑板，那么最开始大家只是有滑板的这项玩法，后来逐渐开始出现花样啊，然后上下翻飞啊，各种技巧性的类的活动出现了。滑雪也是一样，咱们国家是有人玩这个滑雪这个障碍的，但是都是简单的一跳两跳这种，我看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场地原因、普及性，还有就是大家对这个项目的认可， 对， 以及在全世界上这个项目的竞技能力水平的差距，水平没到，即使参加更多站的比赛，你的积分排名上不去的话，因为他肯定有自己的进入奥运会的规则， 那个 对，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的名单里面去， 对，对的， 没有积分，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特别好看的就是这个障碍的追逐，这个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 对，这个比赛，因为我从好几年前就开始看 这个比赛的电视转播。 对，最早有冬季极限运动会，其实就有这个项目。 对，这个项目特别好看，而且这个项目的偶然性特别大，而且最关键，其实大家发没发现，就是冬季项目里面，尤其雪上项目啊，每一个场地，每一个比赛主办城市，它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 对，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跟夏季奥运会的区别就在于，那所有的比赛场地，比如高山滑雪、速降、大回转、小回转、平行，然后以及追逐、障碍、技巧。条件都不一样，那么对大家的影响非常大。真是看谁的适应能力强。 是，那说到这，咱就可以说一个小的这个知识点，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很多项目是不叫世界纪录的。 对， 就像因为刚才曲怀说到，它赛道不一样，条件不一样，当天的风速不一样，当天的这个天气条件不一样，因为室外赛嘛。 对， 它只能叫做那一届那一地的赛会纪录。 对， 或者叫做当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对，只能叫最好成绩。 对，它不叫世界纪录。你比如博尔特，他在咱们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跑出一个好成绩来，叫世界纪录。比如他要到又跑出，都认。可是，在韩国平昌呢，很多地方，你比如说雪橇、雪车有舵无舵的，你滑出第一名了，你突破了，你只能说创造了赛会纪录和当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不叫世界纪录。 对，而且事实上就是包括夏季奥运会，刚才说到博尔特，其实是根据环境有巨大关系的。即使跑得最快的，它也有风速的限制。 有风速。 那么翻过来到冬季项目，这一点体现得更明显。比如说室外项目，滑雪，风速，天气，是否能看见，然后包括雪质的软硬， 软硬程度。 对 对。 然后室内，比如说就是速滑， 速滑。 那么它又分高原和平原。 对。 对，这种最好成绩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会有很多不同的成绩出现。 对，所以冬季项目确实有意思好玩，它跟夏季项目完全不一样，它受到这个环境因素太多，尤其是这个跳台滑雪啊，它受到了风速以及降雪非常大的影响，包括空中技巧啊，我们特别期待徐梦桃在这些还能够创造，上一届是银牌嘛， 上一届是银牌，对，白俄罗斯很强啊，上届男女冠军， 男女冠军啊， 他是就像我们觉得中国的空中技巧非常强了，已经男女都很强，还有王第一个雪上项目的冠军，奥运会冠军，那其实白俄罗斯真的是传统强队， 是吧， 他们举国之力在做推动和发展空中技巧项目， 空中技巧哈， 对。 其实空中技巧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这个灵光一现啊，李妮娜、韩小鹏，韩小鹏这个是得过男子冠军的，中国雪上的第一枚金牌， 对对对， 就是 郭丹丹，郭丹丹，然后还有像徐梦桃，其实他们都是获得过世界杯、世锦赛或者分站赛的冠军的，都是世界冠军，其实这些人，只不过都是世锦赛冠军或者世界杯冠军，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只不过在场地真的是偶然性太大了。即使难度大，也要看现临场发挥。 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要你看懂了哈，真的你懂了，它确实有意思。我再说一说冰球哈。现在呢，就看得多了，慢慢懂了，你会跟着人走，哎，能够它 对，就是人的趋势，前进的方向的趋势， 球速非常非常的快。 对， 他看不懂，说：“哎呦，这个怎么随便上下场啊？就换人嘛，随便上下场啊？这怎么守门员都没有都出来都？”但冰球真的非常有意思，世界顶级的冰球联赛 NHL、KHL 哈，或者说这个奥运级别的这个比赛，球员的换人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40秒、50秒就会换一波人， 也就那样吧。他这体能真跟不上啊！ 40秒、50秒就换人，换人之后就是上去就拼命的冲。因为我采访过这些职业的冰球运动员，就是拼命的冲，用你最大的力量上去就冲，最多冲两三个、三四个来回，进攻一次或防守一次，换人了，下一波上来接着冲。 对， 一共三节的这个比赛，对身体的要求，这个国家队的人给我做这样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啊，他说世界上有两个球是对身体、思想、团队意识要求最高的，一个是陆地上的橄榄球，另外一个就是冰上的冰球，这是对团队思想的意识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对，所以说团队项目好看，而且团队项目陶冶人的情操和培养人的这种团队精神以及战斗力是很好的一个项目。而且其实大家如果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常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感受一下 怎么说 怎么做50秒的来回冲刺，就变得体能跟不上了，气喘吁吁。比如说波比跳，或者就是跳起来然后俯卧撑，然后再站跳起来再下去一个俯卧撑，不用单手单脚啊，就是全力的跳起来，然后再跳到地上俯卧撑，然后再跳起来，然后再跳地上。大家连续做1分钟试试，一定是心率跟不上了，非常的疲惫，那个是真是考验心肺功能以及肌肉能力的。 对， 一模一样，和这个冰球上的往返冲刺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大家就能理解武大靖为什么牛。 嗯， 他在连续一天晚上比3场比赛，1/4、1/2，决赛，其中半决赛1/2决赛的时候还被抢跑多滑了2圈半。 对，多滑了。 他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两破世界纪录，他能力有多强？ 嗯， 虽然他都是一道最内道出发， 那一道也是拼出来的呀。 他绝对是，他最后决赛的时候都，都挺着，就强挺着往前冲啊。 嗯， 真的是体能消耗太大了，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大家试试。 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永远不会体会到运动员有多累哈。 我那天在家就做了一下，哎呦，我就尝试，我就说 你打过冰球没？ 我没打过冰球。 下次我就我找一个机会，咱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冰球。我知道在哪儿啊，不错，就是成人体验啊。你带上你的团队，真的带上你的团队，一起做一次这个冰球的这个 team building 啊，全队的这个顶盔带甲、球棍就是全套的啊，人给你准备好了，咱到冰上有教练带着。做简单的这种冰球体验， 那也得先练滑冰啊，得先让他 零基础没关系，零基础、 哦、 没关系啊， 好， 你就知道了冰球有多累， 好的好的， 多难、 嗯，没问题。 但是冬奥会真的太好看了，但是你要真的要懂啊，要懂、懂呢，需要全民的懂，这全民懂就是我们国家政策层面的3亿人上冰雪，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真的不是说简单一说，它一定是经过一定的测算和基数的比例算出来的，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比例， 我相信、我相信 它不是随口一说，3亿人 对 怎么就3亿了， 为什么不说5亿，为什么不说1亿， 对吧， 对， 一定。而且我觉得相关职能部门还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宏观把控，他因为就甭管他是不是练这个项目的，但是他们一定是有调研的， 对，没错。其实除了这个3亿人次上冰雪之外啊，我觉得更重要应该是更多的人懂冰雪，就是上冰雪跟懂冰雪呢，它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理解。就拿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追逐啊，或者说单板的这个障碍赛啊，其实在咱们这一次联合申办冬奥会啊，北京加上张家口崇礼，在崇礼在好多年前就有单板公园啊，有些雪场像多乐美地啊、其实它都是有单板公园的。后来这个单板公园呢，因为经营不善，很多单板公园都被关了。被关了之后，当然现在也有新建了很多的这个新的单板公园哈、都是荷兰的团队、意大利的团队来修的这个单板公园。但是玩的人还是不多，还是不多。 对， 因为毕竟这个人群在我们国家来说还是少数。 是这样，我是觉得最近刚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逢人就会问你滑雪嘛，然后基本上 逢人就问哈， 经常会问，然后会问很多朋友你滑雪嘛，然后滑单板还是双板呢？现在得到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去会学单板， 单板， 对对对，因为为什么就是当然双板是比较传统。 单板比较帅， 另外一个单、 啊、 对对对、 啊、 很 酷、啊、 然后对对对，然后很潮，然后相对来说单板上手其实也很快，所以呢他们就是从哪怕从今年开始或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最近开始之后，我相信单板的人数基数会迅速增大，增大之后，那么现在大家都还大部分人还停留在我先能滑或者从绿道然后上到黑道，什么时候？在这个级别，对对对， 到高级， 对绿道、蓝道，然后上黑道这个级别上的。如果他有一天的黑道都滑的觉得，哎呦，就跟马拉松跑完没劲了，怎么办？越野跑去吧， 对， 铁人三项去吧，对吧？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的人去想，我需要这个设施，我需要这种条件去挑战自我， 对， 然后就会出现更多的人去找这种条件。 然后自然就会出现了。 还是时间的问题啊。 对，还有就是对。 2022年眼瞅着就要来了，四年的时间，一方面呢，我们在希望着这个竞技型的专业的运动员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传统的一些个优势项目，像速滑类的项目，尤其是短道，还有空中技巧技巧类的这个项目，再加上一些个比如说冰壶类，曾经我们也创造过这个不错的成绩， 世界冠军呢，女子， 对，就是这些项目上能够继续发挥，还有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的刚进入的项目，类似于像雪橇、雪车，还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过的，像这种障碍追逐哈，曾经也有过跳台、滑雪这样的项目哈，也能够有好的成绩出来的同时，其实是希望更多的人喜欢上冬季项目，更多的人能够去滑冰、去滑雪，感受冬季运动的魅力， 还是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咱不说他你能做得多好，让孩子们去参加专业队，或者我们去这个国贸三期地下那个滑冰场，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人是在那儿练花样滑冰 滑， 所有的场地装备，然后以及教学培训，然后再下一步是提供一些业余各个机构或者各个组织搞的业余之间的交流或者小比赛， 对，没错。其实这些我们在不动声色的在做着，但其实做着不仅仅让简单做，还是让更多人知道冰上项目。首先，冰场的维护，冰场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系统，它的除湿系统，冰场，你看打冰球啊，冰球那整个那个冰场里边，在护墙以内是多少度？在护墙以外，外边坐的观众是多少度？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都有严格的把控。那些机器，再说大家都能看到，就是扫冰机， 对， 几乎都是国外进口的机器， 基本上没有关。因为这说实话，就这些类似很多国外的设备生产商，从前都是做军工出身。都是做一战、二战做军工产品的，所以对设备的技术性以及它设备的就是精密性就要求非常高，所以他们这么多年都是在技术端的最前沿， 是， 嗯， 所以我们希望哈，真的是希望冰雪大发展，它有里子跟外边哈，咱们都要大发展， 对， 不仅仅是外边咱们参与人数更多，里子里边之后。所谓的这个，我们真正把这些项目吃透了，然后我们去有话语权了。你说乒乓球，你满世界怎么都是红双喜？对不对？ 对对对， 国外运动员拿的拍子也是咱们生产的呀。 对，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可能设计师找个国外设计形状，但基本上核心的这个胶面啊、板材啊，都是我们来定制球台。 对， 怎么就有这么话语权啊？还是因为这项运动我们厉害， 对 吧？ 对，就是要么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你很强， 很强， 你很强，你就可以，尤其是个人项目还或者是什么，尤其个人项目你很强，那么你就会在这个项目中国际上有可以制定标准的话语权。还有一个就是，那你在这项目就发展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你就会整个的多少年有史以来，你都会在这个项目中有地位、有位置，会给你留很多的大的空间， 是，这也是国际上的话语权啊。 对， 其实我们要从你看咱们这个节目一说，就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从参与，然后到背后的装备，其实真正掌握的是这一项运动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这话语权就可以制定很多的标准，然后制定很多的一些个规则。我记得在冬奥会开始之前，曲怀你来做节目的时候，当时说到这个执委会的一个问题，当时印象特别深刻。难道他们就是判咱们犯规吗？这谁说的算呢？这个我说，你看这每个项目单独有执委会，就是当时你说的这个话，它每一个项目的执委会其实也代表了这一个国家在这一项目上它的发言权， 绝对的，不同项目就不同项目的规则，玩法，那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又不一样，包括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每一个项目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就是来源于这个项目在这个国家，它的发源的根源是什么，渊源、基础以及它的在这项运动整个发展过程的推动作用。比如说最简单的，为什么法语是国际奥委会的第一官方语言，英文是第二官方，这个是当然法语的 它的那个语法更严谨严密啊、 嗯、 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顾拜旦是法国人 啊， 他创建国际奥委会的时候就是这个定的， 嗯， 对吧？所以呢就大家一看其他就以管窥豹吧、 嗯、 可以看到很多项目其实都是这个 是 嗯原因。 原来是展现文化，让更多人希望你们能够了解东方哈， 对， 哎，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历史，而可能，全世界的人最关注的，或者说一说到中国，马上就能想到的，比如说像兵马俑啊，就叫零八幺幺是吧？ 对， 兵马俑，比如说像长城，然后像瓷器，像茶叶，一想哇，是这个哈， 对， 它的文化历史最好最容易把别人带入进来，然后我给你展示。到现在，如果你提到中国，你还不知道中国是在哪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那不是我们的问题了，是你的问题了。 对， 已经我们已经变成慢慢往强国方面去发展，是你的问题了。 奥运会这个一个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文化体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运动或这个文化的展现不是展对于国人的， 嗯， 而是通过这个窗口面向全世界的， 面向全世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站在外国人站在世界的另一端去看这个事情、 嗯、 哦，原来是中国是这样， 是这样。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只要你的理解换一个角度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 没错，所以刚才咱们聊到了、 嗯、 这一届有很多的科技的出来，高科技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太空的一些个计划、 嗯、 是吧，我们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发展的一种、 嗯、 我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情况、 嗯、 说哦，原来中国不仅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现在也是科技的、 嗯、 制造的、生产的以及文化的强国。 对， 它不断的在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时期我们需要让世界上不同国家人认识到我们国家的不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形态啊。还是你要又回到我们本身了哈，多运动，多运动、 嗯、 不是说咱只听看个热闹，听个热闹，哎，真好玩，哎，真好玩。 对， 哎，咱们自己动起来 去体验了，真是不一样。 对、 嗯、 冬季项目、夏季项目，咱未必非要去争金夺银哈，只要把身体练好了、 嗯、 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这比什么都重要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来临的2022北京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北京痛苦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 长 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和平歌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和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 远的 双 奥之 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